我呢就想同大家讲讲就係、是、我前一排呢就好多时都夜晚陪媽媽，咁冇嘢做做咩呢，我就真係搞我哋个 webpage。所以而家个 webpage 呢就已经係改头换面㗎啦，唔同咗。如果大家好耐冇上到个 webpage 嗰度呢，就係、是www.ccac.ws Cantonese。你可以上去睇一睇，而且捐錢呢而家係好方便。以前呢有人話我聽上到去都唔知道點樣去係捐錢。而家呢有個 button， 你一撳呢就會去到係有英文係國語同埋粵語。咁你只要喺粵語嗰度係加入，你係諗住係奉獻幾多少，就非常之方便。你不妨上去睇一睇，係非常之唔同。做一個廣告。今日是同大家继续讲是但以理书是第四章。如果你大家记得的话，我曾经讲过但以理书是有两个言语写成，是由希伯来文和由加勒底文来到写成。由加勒底文的这个部分是由第二章至到第七章。第二至到第七章我们见到有一个很有趣的首尾的结构。第二和第七是首尾。都是讲是巴比伦以后的预言。第三和第六章都是讲犹太人信心的见证。在第三章我们见到但以理三个同伴在火坑里面的信心。第六章我们将 下两次就会见到就是但以理自己在狮子坑里面的信心。跟着我们见到今天的经文就是但以理书第四章。居然是一个外邦人的皇帝是写了一章的书在圣经里面。这个就是第四章。是尼布加尼撒的自传。居然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外邦人的王写了一章书，你说奇不奇怪？其实都不可以算是太奇怪，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连魔鬼讲的说话都有记录低。在马太福音第四章我们见到魔鬼是试探耶稣基督。魔鬼的说话都是很正確地记录下来。所以在但以理书第四章我们见到是尼布格尼撒的自传，可以说得是尼布格尼撒的见证，亦都可以说是尼布格尼撒的悔改。你见到经文最重要的中心就是他悔改的话。根据历史的记载，这件事所发生是在公元前大概是562年，尼布加尼撒是患了精神病，他的精神病康复了之后，他是写了这一章的书出来。经文在但以理书四章一节刚才没有读到，讲到尼布加尼撒王晓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愿你们大享平安。我们见到尼布格尼撒这一张书是写给所有世界全世界的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是给全世界的宣言。有人注意到在圣经里面每500年神就有很重要的信息会同人讲，要同全世界的人讲，每500年。我们知道尼布格尼撒在位的时候大概是耶稣基督主前500年，是吧？那在到尼布加尼撒之前的500年又是什么的时候啊？是所罗门王的时候。在到列王纪上10章24节说，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普天下的王上都要来到耶路撒冷来到听是所罗门王神赐给他的智慧的言语，这个亦都是普及普天性的一个宣言。在所罗门王之前500年又有什么事发生啊？是出埃及记。我们知道神是透过摩西是将旧约是颁发给以色列人，透过以色列人是将这个旧约是颁发给全个世界。在这里出埃及记之前500年又是什么事？是所多玛俄摩拉。有人会觉得是很奇怪， 所多玛、俄摩拉只不过是两个城市而已，你怎可以讲到是被全世界的一个审判或者一个警告？其实有人说所多玛、俄摩拉它的地位、它的位置是非常之紧要，是当时世界当中是必经之路来的。所以被所多玛、俄摩拉的审判其实是被全个世界的一个警告。在这里所多玛、俄摩拉之前的500年又发生了什么事？是巴别塔。我们知道在巴别塔，神是将全人类的那个口音是变乱了，以致是能够是变成了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国家。这个当然是被是全地的一个审判。咁喺度巴别塔之前五百年又系咩嘢嘅日子啊？系洪水泛滥，系挪亚方舟嘅日子。我哋知道神嘅审判系要临到全部嘅人类系经过洪水。嗱，呢个亦都当然系一个全世界嘅审判。嗱，我哋见到每五百年神有重要嘅话同人嚟到讲说话，其中有好多审判，系嘛？有挪亚方舟。洪水的审判，有巴别塔的审判，有这个所多玛、俄摩拉的审判，有这么多的审判，但是神亦都有他的恩典。在尼布甲尼撒之后的五百年是什么事啊？是耶稣基督。神是派他自己的独生子是来到世上，以致是替我们赎罪，所有接受他的人都能够是避过这一切的审判。这一个就是我们所相信这个是充满恩典的这一位神。今天的经文是在但以理书的第四章，也都有件是很有趣的事。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最古老的一部书是哪部书？是约伯记，是吧？在约伯记的33章12至17节，似乎是为我们今天的经文但以理书第四章写了一个序，写了一个前言。我们知道约伯是有三个朋友，我们时时都说有这样的朋友就怎样，不需要敌人，是吧？哇，真是当他苦难的时候，那些朋友都还来骂他，还来攻击他，真是趁他病就拿他命，是吧？不需要有敌人。但原来约伯除了三个朋友之外，还有第四个朋友叫做以利户。有以利户。在这里约伯记32章2至3节讲以利户是这样。说那时有布西人拦族巴拉加的儿子以利户向约伯发怒，因约伯自以为义不以神为义。他又向约伯的三个朋友发怒，因为他们想不出回答的话来，仍以约伯为有罪。嗱，这个以利户好有趣嘅，喺度呢个神学家同埋系圣经学家，佢哋对呢个以利户嘅评论都不一致。有人话呢个以利户就系好似约伯嘅三个朋友咁，一样咁衰。有人话唔系，仲衰过佢三个朋友。但是亦都有人话唔系啊，呢、这个以利户系神派嚟替神讲说话嘅人嚟。嗱，我自己已认为咧，佢真系可能系神嘅发言人，因为你睇睇喺度约伯记33章12至17节，佢讲咩啊？佢话我要回答你说，你这话无理，因神比世人更大，你为何与他争论呢？因他的事都不对人解说。神说一次两次，世人却不理会。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听住咯，有咩事发生啊？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开通他们的耳朵，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的心上，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同今日但以利书第四章是一模一样，似乎是但以利书第四章的一个序言或者一个前言，讲到尼布甲尼撒发的梦，这个梦是夜间的异象给他，原因是要什么？是要使到他不行骄傲的事。 嗱，我哋知道尼布甲尼撒发咗个梦，我哋一齐嚟睇睇究竟尼布甲尼撒系发生咗乜嘢嘅梦？啊，尼布甲尼撒所发个梦，佢系梦见咗系有一棵好大嘅树。啊，呢棵树系非常之大、非常之高、非常之坚固，佢系高到系顶住个天，佢系大到你喺地极都能够睇得到呢棵树。有好多动物都系仰卧咗喺呢个树荫嘅下低，飞鸟都嚟到喺树枝上嚟到系居住。个叶子系非常非常嘅华美，仲有好多个果子，能够系凡有血气嘅都能够系从呢棵树度系揾到食物。突然间点啊？头先我哋读过嘅经文，有一个使者，即系天使嚟到系地上。个天使讲咩啊？要将呢棵树快啲系斩咗佢。连树枝都斩埋，嗰啲叶子同埋啲果子要将佢摇到跌晒落嚟，以致系要将所有嘅动物、树荫下嘅动物系赶走晒，树枝上嘅动物亦都赶走晒，树枝上嘅飞鸟。而被斩嘅树留下呢个树等，点啊？要留喺度呢个地上，用铁圈同埋铜圈啊围住佢，跟住喺田野嘅青草上。啊！呢、这个树等要使到呢个系焦露喺佢嘅身上，啊，佢会系同野兽一样嚟到系食草，佢嘅心会改变，唔再系一个人嘅心，要俾佢一个野兽嘅心，咁样系要经过七期咁耐。嗱，我既见到尼布甲尼撒梦见一棵大树，啊，好有趣嘅，圣经入边树通常都系。讲咩啊？系代表人啊！有样嘢系叫做系表达恒常。表达恒常系乜嘢啊？就系、是、若果圣经系66部书，系由40多位唔同嘅作者系写成嘅话，后面都系有一位圣灵嚟到感动作者，系将圣经写出嚟，系有神嘅默示嘅。若果真系有一位神，有一位圣灵喺度后边默示呢啲圣经。圣经的表达方式应该是很一致性的。这个就是叫做表达恒常。例如我们说在圣经里面，树都是代表什么？代表人。以前都跟大家是讲过，在圣经里面的酵，面酵的酵是代表罪。如果你见到圣经里面真的非常一致的这些表达，给我们见得到，就是圣经后面有一位圣灵是感动作者是写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时时都是以树来到是代表人。在这里诗篇一篇第三节是很熟悉的经文，说人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是吧？很熟悉的经文，人就好像棵树那样。另外喺度诗篇37篇啦，喺度52篇啦，92篇啦，喺度以赛亚书56、耶利米书17都系一样，树系代表人。另外我哋见到喺度圣经入边以色列时时系被称为系咩树啊？橄榄树系嘛？系喺度耶利米书11章、何西亚书14章、罗马书。11章都有讲。另外喺度以西结书讲到亚述嘅国王就好似黎巴嫩嘅香柏树一样。亦都讲到法老王同埋佢嘅群众就好似伊甸园嘅树一样。另外我哋知道有关耶稣基督嘅预言话系耶西嘅本，从他嘅根生嘅枝子必结果实。喺度以赛亚书系11章，跟住耶稣基督自己讲咩啊？我系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啊，约翰福音15章。嗱，我哋见到真系喺度圣经入边，树就系代表人。尼布甲尼撒所发到嘅梦就系一个人，其实呢个人就系佢嘅字，就系佢自己。嗱，经文讲到但以理。听咗呢个梦之后，佢系惊讶片时， 佢系心意惊惶。咩叫做惊讶片时啊？片时差唔多系有一个钟头，有成粒钟。佢惊讶咗咁耐，点解啊？佢唔系话唔知道呢个梦点解喎。喺度但以理书四章九节，尼布甲尼撒话：什么奥秘的事都不能使你为难。连尼布甲尼撒都睇到，但以理唔会有任何奥秘嘅事使到佢为难。因为尼布甲尼撒见到喺但以理嘅身上有神嘅灵喺度，所以能够系解梦。咁点解但以理会惊讶片时，又会心意惊惶？因为原来佢同尼布甲尼撒嘅关系系好好，佢系唔知道点样将呢个坏消息系讲俾佢个好朋友听。喺度但以理书四章十九节讲咩啊？我主，愿这梦归于恨恶你的人，讲解归于你的敌人。但以理话：我情愿啊，呢个咁嘅咒诅，呢个咁嘅审判，系临到你敌人嘅身上，而唔系临到你嘅身上。因为但以理真系好中意系呢一个系尼布甲尼撒。跟住啊，但以理就同尼布甲尼撒系嚟到解梦。佢话其实呢一棵树就系你，尼布甲尼撒王系你嚟嘅。你嘅势力系高到好似天一样咁高，就好似嗰棵树咁样。你嘅权柄系大到系去到地极，就系好似嗰棵树一样咁大。但系好可惜，神系命令系天使要将你系赶离呢个世人，要将你系变成同野兽同居，要吃草如牛，骄怒要临喺你嘅身上。骄怒点能够去到佢身上啊？就系冇牙遮头。就好似动物一样咁样喺个草地上，朝露都淋到佢嘅头上，要过七期。嗱喺圣经入面啊，喺但以理书七章25节，我哋见到经文讲到一载、两载、半载，就系讲三年半。呢个载同埋期喺度原文希伯来文都系 ornan 呢个字 ，ornan 呢个字就系一年咁嘅意思。所以七期嘅意思即係佢有成七年係要变成动物咁样喺度草地上係食草，係冇唔係再有人嘅心，而係有兽嘅心。根据犹太人嘅拉比嘅传统，讲到尼布甲尼撒真係患咗精神病有成七年，而喺呢七年当中，你估係边个日夜喺度侍候佢呀？根据犹太人嘅传统係但以理，但以理七年喺度侍候佢。另外有一样嘢好有趣嘅，就系、是、你谂下一个皇帝居然喺有咗精神病成七年，你谂下第啲国家会唔会走嚟攻打，甚至可能希望就系取代你，但系七年啊都冇一个国家能够系取代巴比伦。我哋见到真系神有佢嘅保护，我相信就系头先所讲嘅呢个树等四周围系有铁圈围住，系有铜圈围住，得到神嘅保护。所以是冇俾是敌人是取代咗佢。我哋睇睇呢个梦兆究竟有乜嘢嘅用意，点解尼布甲尼撒系会有个咁嘅梦。我哋见到嘅就系呢个用意系乜嘢。呢个用意就系第一系一个警告，系要警告系尼布甲尼撒。但以理书四章25节话，等你知道至高者嘅人，至高者在人嘅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系要等到你，要等尼布甲尼撒知道真正掌权嘅系边个。呢个神要将国赐俾边个就赐俾边个。跟住呢个经文亦都讲，天使吩咐要将树等留住，到你知道边个掌权之后，必将国系归还俾你。要谦卑系尼布甲尼撒，使到佢知道边个掌权，然后先至将呢个国系俾翻佢。呢、这个就系一个警告。第二样我哋睇得到呢、这个梦兆唔单止系一个警告，而且系一个劝告。但以利系同尼布甲尼撒话：王啊，求你悦纳我嘅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 我哋见到唔单止神系俾尼布甲尼撒一个警告，甚至系讲埋佢听你要点样做，有神嘅话语俾佢嘅，系一个劝告嚟。但系好可惜，我哋见到尼布甲尼撒吓，当但以理解咗个梦俾佢听之后，12个月就唔记得咗啦。1年嘅时间佢已经唔记得咗啦，完全唔记得但以理讲过咩嘢话。其实尼布甲尼撒真系喺度圣经入边俾我哋见到佢嘅记忆真系唔系咁好嘅啫，所以我哋好多时候我哋话自己记忆唔好，尼布甲尼撒讲唔定仲差过我哋。喺度但以理书第二章记唔记得佢发咗个梦，梦见嘅人像系嘛？佢走去揾自己嘅哲士走去解，解唔解到啊？解唔到啊！佢嬲到佢话我要杀晒你哋。后尾但以理帮佢解咗梦，佢好开心。去到第四章佢又发咗个梦啦，系嘛？今次发到棵树，佢又去揾边个解梦啊？又去揾翻佢班哲士先啦。OK， 嗰班哲士解唔到啦，先至但以理帮佢解梦。你谂下佢嘅记性系咪真系唔系咁好？系嘛？嬲到要杀晒呢班人嘅，都仲去揾佢哋解梦。嗱，解完梦之后过咗12个月点啊？又唔记得咗啦。跟住佢讲咩话？喺度4章29节。他说当尼布甲尼撒在巴比伦王宫里，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哇，自高自大了，不记得了但以你所讲过的说话。一个人穷困的时候比较容易谦卑，一个人当他是有权有势大富大贵的时候是比较难谦卑，会自高自大。其实尼布甲尼撒，我哋见佢真系有好多嘢值得佢骄傲。佢建立咗一个非常之强大嘅巴比伦嘅国。你知唔知道呢个巴比伦嘅城墙啊？每边系15公里，一个四方形咁啊，四方形嘅城，唔系攻打四方城打麻雀啊，佢真系系每边系15里嘅一个四方城，非常之大。这个城墙的高度有成350尺咁高。哇，你想想几高啊 ,350尺。个城墙的阔度啊，个厚度啊，有成87尺的。有人说可以有成4至6辆的马车在上高同时行走。你想想这个城墙是有几宏伟，非常之宏伟。在这个城的外面还有是水沟、水道，很深的水沟。防止敌人来到攻打，城入面是有120万的人口。那条幼法拉底河是从城中经过，给他们是有水源。非常非常之是强的一个是城。在城的当中，尼布甲尼撒起了一个假山。这个假山成400尺高。你想想他的城墙是350尺。他的假山是去到400尺。你在他假山的山顶望出去可以望见嗰个城四周围嘅风景，喺度山嘅上高，佢摆咗个咩啊？佢个空中花园啊！佢个空中花园好出名啊！喺度古代系7大奇迹之一。有人话呢个空中嘅花园系有空气嘅调节嘅，冬暖夏凉啊，点能够做得成啊？好多人都想知道。另外山上高有花园噶嘛？咁你啲水点样灌溉嗰啲花园啊？你要泵上山㗎喎，你啲水仲未发明水泵㗎喎。所以沙丹胡辛当佢喺度伊拉克仲作把权嗰陣时，佢曾经下过命令。佢有人讲俾我听空中花园当时啲水係点样能够灌溉嘅空中花园，重重有赏。呢个真係非常之係一个宏伟嘅工作，呢个空中嘅花园同埋呢个係巴比伦嘅城。所以巴比伦，所以尼布甲尼撒是自高自大。剛才我們說過在聖經裡面敲是代表什麼？敲是代表罪，是吧？是代表不好。為什麼敲會代表罪啊？有沒有發覺？原來有形意識的。敲通常是怎樣？使到一團面粉就怎樣？漲到又高又大。就好像一個人驕傲的時候自高自大。所以聖經裡面說敲就是不好的東西，就是罪。当尼布甲尼撒的话都未讲完，就有声音从天上降下来。声音怎么说？他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 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要与野兽同居，吃草如牛，头发长长好像鹦毛，指甲长长如同是鸟爪。其实尼布甲尼撒是患了精神病，这个在这圣经里面，在这个历史上都有记载。有一个叫做优西比乌的历史学家，他是引用了是希腊历史学家在这主前268年所讲的记载的事。他说尼布甲尼撒在他宫殿的顶层那里发起神经，发了精神病。另外是约瑟夫，是做 Cephas， 又是犹太人的历史学家。他说他是引用了巴比伦历史学家和一个祭司所记载，说尼布甲尼撒死前是染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病。另外在1946年在英国的神经病院精神病院，是有一个和尼布甲尼撒是很相似的病例。有一个后生仔20几岁，他说自己是一只牛，自己是一只牛。他在这个精神病院住了5年，他不同人走在一起的，他喜欢自己在这个草地上徘徊来来去去，喜欢睡在个青草地上，他还吃草添的。他还不单止吃草，他能够分辨得出什么是青草，什么是野草。他不吃野草的，他吃青草的，很简杂。他的食物是包括青草和清水。他的身体和平常人完全没有两样的，根据这个是精神病的记录。只不过他是头发长长，好像刚才所说，他是指甲长长，而且他指甲是很厚，就是跟尼布甲尼撒的病徵是一模一样。另外在这里是1894年在美国的精神的月刊，精神病月刊也都有记载有一个是相似的病例。刚才我们讲到但以理书第四章是尼布甲尼撒的自传，但是去到第四章的15节至到33节突然间改变了。本来是用第一位 first person 写出来的。第一位是怎样？我尼布甲尼撒怎样怎样，是吗？这个就是 first person， 这个是第一位。但是后来去到15至33节是变成是第三者，他怎样怎样。为什么？因为尼布甲尼撒已经变成一只动物，不能够自己作主，所以连经文都是变到由第一位变到是第三位。如果你问我这个圣经里面又讲了这么多的罪，究竟哪条罪才是人最基本的罪？我可以告诉你，最基本的罪其实是骄傲，是骄傲。我们知道天使和人类都堕落了，圣经告诉我们天使和人类都堕落，天使是比人类先堕落，撒旦是首先堕落。在这里以赛亚书14章13至14节，说撒旦的心里面曾想，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有没有见到尼布？有没有见到这个撒旦的罪是什么？撒旦的罪就是骄傲。撒旦是要跟至上者，要跟神是同等，这个是他的罪，他的罪是出于他的骄傲。当撒旦是堕落了之后，他就怎样？他就不断地走去迷惑人，希望人都跟他一样地堕落。撒旦去迷惑是夏娃，在这里创世纪是第三章5至6节，撒旦和夏娃说，他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我们见到人堕落是什么原因啊？其实都是骄傲。有没有见到经文讲什么？ 他们要好像神一样是能够知道善恶。这个就是他们骄傲，好像神一样，又是好像撒旦又是一样，他要和至高者同等，又是要和神一样。这个其实就是骄傲。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自把自为，都非常之骄傲，我们要很小心。无论是天使或者是人，堕落的原因都是和骄傲有关。这个也是原因为什么圣经里面是有这么多是关于骄傲的教导，而为什么神是这么憎恨骄傲的人。这个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圣经里面有很多关于是骄傲的教导，我们看到 在箴言六章十六至到十九节怎么讲，为耶和华憎恨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计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暴散纷争的人。这个是神所憎恨。另外箴言十六章五节讲什么？凡心里高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虽然联手他必不免受罚。另外在箴言二十一章四节亦都讲，恶人发达，眼高心傲，这乃是罪。我们见到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很清楚，神是非常之针对是骄傲的人。骄傲在神的心目中是一条很大的罪。在新约呢，其实新约有很多很多关于骄傲的教导，但是将所有新约关于骄傲的教导可以总结在一节的经文上高。这节的经文就在雅各书四章六节。雅各书四章六节讲什么？话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神是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今天在结束的时候，想跟大家是看一看，想跟大家看一看。在这里圣经但以理书第四章，我们刚才所看到的经文，我们其实可以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学到四样东西。这四样东西和神的怜悯都是有很大的关系。这四样东西其实同埋我哋头先讲喺度圣经入面每五百年神係有好重要嘅话要同全世界讲，我哋都可以同样见到呢四点喺每五百年所讲嘅宣言入面。我哋先至嚟睇睇，一齐嚟睇睇呢四点系乜嘢。第一点就係神俾人佢嘅警告，神俾人佢嘅警告。我哋头先讲下每五百年神同人讲说话，我哋见到系有好多好多嘅审判，系嘛？讲有洪水嘅审判，有系所多玛俄摩拉，系有巴别塔嘅审判。但系每一次嘅审判，神都系俾人有充足嘅警告。神俾人有充足嘅警告。你睇下挪亚起方舟，洪水就快嚟啦。神叫挪亚去警告世人。神系传义，挪亚系传义道嘅挪亚。他是跟人家传福音，他是叫人家悔改，所以他是给人家充足的警告。另外我们看到所多玛俄摩拉，神是派天使去到罗德的家里来警告他们，绝对是有警告的。神每审判之前都会给人是有充分的警告。那你说尼布甲尼撒呢？尼布甲尼撒有没有警告啊？他当然有啦，我们今天所讲的就是他的梦，就是他的异象。他的梦，他的异象就是他的警告，我们刚才看得很清楚。第二点就是人，就是神一定会给人有改过的时间，有时间是给人改过。这个就是我们是充满恩典充满忍耐的神。我们看到在挪亚的时候，神是给了人几耐的时候改过。如果你记得的话是120年， 挪亚起方舟是起了120年，被人有充足的时间来改过。120年应该改过了吧，是吧？充足的时间。在尼布格尼撒的情形有没有被尼布格尼撒时间改过？有。刚才但以理和他解完梦之后有成几耐啊？有成年的时候，有成12个月的时候是被他改过，不过他不记得了，是吧？所以神绝对是被人有时间改过。今时今日神仍然是很忍耐地在等候被人有改过的时候。第三点就是神是会给人他的教导。神是会给人他的教导。刚才我们见到所罗门王的时候，是普天下的王都要求见是所罗门来到听神给他智慧的言语。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例子。天下的王都要来听神的话语。另外神是将他的旧约是透过摩西颁发给以色列人，以致我们今时今日都有神的律法，是吗？另外神又透过耶稣基督是颁了新约是给全世界的人。神永远是有他的话语是给全世界的人。这个是第三点我们所看得到。神有没有将他的话语给尼布甲尼撒？亦都有啊。头先记唔记得我哋读过噶？但以理书4:27啊，但以理同尼布甲尼撒话：王啊，求你悦纳我嘅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嘅平安可得以延长。但以理绝对系有将神嘅说话系讲俾尼布甲尼撒听。唔单止神系有佢嘅警告。俾人有时间改过，唔单止神系有佢嘅教导，有佢嘅话语系俾人。最后一点，神系有佢嘅救赎，神系有佢嘅救赎。我唔会觉得好奇怪，如果我哋将来去到天堂，系见到尼布甲尼撒喺度，我唔会觉得好奇怪。因为你有冇见到，其实但以理书4系咩啊？系尼布甲尼撒嘅自传，系佢个人嘅见证嚟嘅。是他个人的见证来。为什么我会说是他个人见证啊？你看但以理书4:2讲什么？他说我乐意将至高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这个像不像我们现在的人接受了主有洗礼，洗礼要做什么？要讲见证是吗？像不像是讲见证啊？我要将是神在我的生命当中的神迹奇事我要讲给大家听。这个在4:2但以理书就是尼布甲尼撒的见证书。尼布甲尼撒在但以理书2:3都有同神接触，是吧？他是清清楚楚见到神的大能，但他只不过是向神鞠个躬罢了。他没有真的俯伏敬拜，他只是向神鞠个躬。你是好嘢。去到第四章怎样？去到第四章变咗一隻野兽。亲自是经历到神。以致佢怎样？真正俯伏喺神嘅面前敬拜神。佢知道呢位真係真神灵。有冇啲似係新约嘅多马？记唔记得新约嘅多马？佢话我唔信耶稣基督复活咗。我要亲身走去摸过耶稣基督。当他真真正正经历了复活了的主之后，他怎样？哇，俯伏了在耶稣基督面前，说我的神啊，我的主啊，是吧？这个就是好像是新约的多马尼布甲尼撒。另外我们见到我们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其实传过给外邦人的信息，这个是用加勒底文写的首尾的对偶，最重心的经文是说什么？就是尼布甲尼撒的见证。在这里但以理书4:37说，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作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尼布甲尼撒卒之知道一个这么骄傲的人他都俯伏在神的面前，卒之是谦卑了。所以我绝对不会是奇怪尼布甲尼撒是会上得到天堂。神是阻挡骄傲的人，是赐恩给谦卑的人。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读 是雅各书四章六节。嗱，喺度我今日结束之前，系想同大家系讲两个故事。啊，呢两个故事都系同骄傲系有关。啊，一个故事系有关系拿破仑。拿破仑我哋知道系法国嘅一个系皇帝。佢系点啊？啊，喺度呢个法国有个作家叫做 Victor Hugo， 佢系写滑铁卢嘅呢个战争。啊，佢话当日打滑铁卢嗰场仗嘅时候，拿破仑去到战场嘅上高，佢系点样啊？佢系向佢嘅指挥官讲出佢嘅战略，啊，嗰日打仗嘅战略佢会点？佢话我会将我嘅步兵，我会系部署喺呢边，我会将我嘅炮兵同埋骑兵系部署喺嗰一边。佢话当打完呢场仗之后，英国就会成为法国，会屈服喺法国之下。打完呢场仗之后，英国嘅将军威灵顿就会成为拿破仑嘅阶下囚。佢嗰个指挥官停咗一停就话：啊，皇上，但系我哋唔能够忘记，谋事在人，成事在神啊！佢话成事在神。你估拿破仑点样回答啊？拿破仑话：你错啦，谋事嘅系拿破仑。城市的亦都是拿破仑。Victor Hugo 说，在那一刻起，法国已经是将滑铁卢这个战役的一场仗输到彻彻底底。神是降下雨水，降下冰雹，令到是法国的军队没有办法是照原定的计划是来到打这场仗。结果打完这场仗之后怎么样？法国是屈服在英国之下，拿破仑是成为威灵顿将军的阶下囚。啊，这个是第一个故事，我们见到拿破仑的骄傲。第二个故事是很久以前在英国，在伦敦的西区，有一个是聚会，出席这个聚会的都是当时很出名的人士，其中有一个嘉宾是一个很出名的牧师，这个牧师的名字叫做 Cesar Millan。 在到当场有个女子，她是唱了一首歌，非常之动听，全场都拍掌，每个人都被她的歌声打动了。大会完了之后， Cesar Millan 就走去找这个女人，跟她很有礼很有爱心地跟她说，她说当你在唱歌的时候，我在想你的歌声这么美妙，如果你的才干你的才能能够用在耶稣基督的事工上，你说有几好呢？一定是能够是令到这个事工能够是获益甚大。但是跟着他跟他说，他说年轻的女子啊，但是你知不知道你在神的面前其实是一个罪人，你是需要是你的罪被赦免，耶稣基督的宝血是能够赦免你的罪，能够赦免你一切的罪。啊，这个女仔听了之后她很嬲很嬲，因为她很骄傲。她非常之嬲。她觉得这个牧师是冒犯了她。她大力踩了一脚，拧转头她就跑了去。这个牧师还追着她说，哎呀，她说我不是有心得罪你的，我不是有心冒犯你。她说我会是向神祷告，是圣灵，愿圣灵是会感动你。啊，这个女仔回到自己的屋企，那晚瞓喺个床上高，成晚系辗转反侧都瞓唔着。佢一眯埋眼啫，就见到呢个牧师嘅样子。啊，牧师同佢讲嘅话，一次又一次，两次三次，吓，不断咁喺佢个脑入边氹氹转。佢去到凌晨两点钟，佢实在瞓唔着，佢落咗床，攞张纸，攞支笔，成面都系泪水。佢支笔写低乜嘢啊？原来呢个女仔叫做 Charlotte Elliot， 佢写乜嘢啊？佢话像我这样无善可陈，主竟为我流血舍身，蒙选召与你亲近，真神羔羊，我来我来。啊，呢一首歌当然系由英文系译咗去中文啦，原文系边首歌啊 ？Just as I am， 吓。Charlotte Elliot 在《生命圣诗》第198篇，这个 中文的翻译这首歌是叫做来就上主羔羊、这首歌。我们看到是有两个不同的人，两个都是很骄傲，两个人都有人是劝谏他们，是吗？但是 Charlotte Elliot 他就改变，他是肯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拿破仑呢？拿破仑还是一意孤行，是不肯改变。但我们看到神是阻挡是骄傲的人，神是赐恩给谦卑的人。在这里耶利米书九章23至24节，耶利米先知说，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看到真的神是很憎恨是骄傲。其实要谦卑不是容易的。当一个人说啊，我都是很谦卑下的，那段时就怎样，已经是骄傲了，是吗？所以谦卑这件事是绝对是不容易。圣经说什么？我们要夸口夸什么？我们要夸口就夸自己是认识神、认识耶和华。因为只有在主的里面，我们才能够成为真正的自己，才能够真真正正是蒙神的喜悦。愿我们当中如果有未接受耶稣基督，愿我们都能够是谦卑自己，是成为神的儿女。如果我们是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人，愿我们都能够仍然谦卑自己，是成为神的器皿，是为神所用。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让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是但以理书是第四章，给我们见到就算好像尼布甲尼撒那么骄傲的人，你都是可以是使他谦卑下来，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只要我们实在知道你是真护是骄傲，你是阻挡骄傲，你是赐恩给是谦卑的人。愿我们每一个人未信的人能够谦卑自己，接纳你是成为我们的救主。愿我们已经是成为基督徒的，仍然都能够谦卑自己，成为你的器皿，为你所用，就好像 Charlotte Elliot 一样。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我们一起，不如一起起立，一起同唱是三一颂。